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地中海明珠突尼斯对中国免签了。根据突尼斯外交部称，从本月的15号开始，赴突旅游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中国游客只需要出示在突尼斯停留的时间相符和已预付的酒店订单以及往返的国际机票，就可以免签入境，停留的时间可达90天。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的大城市公办中小学学生就近入学的比例均超过了90%，其中北京、天津等14个市的公办小学和沈阳、济南等7个市的公办初中基本上已经全部实现了就近入学。 谁在烽烟彼岸？你我。

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情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阿里巴巴惊鸿上市，身在美国的华人已经迎来了最好的创业时机。经典969，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主播李坤。根据研究人员称，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境投资者，全球离岸资产将增至现有水平的3倍，增至近20万亿美元。美国将成为中国企业跨境投资最值得关注的国家之一。在这场振奋人心的跨境投资浪潮中，有一位年轻却又胸怀梦想的年轻人，以美国德克萨斯州为起点，心系中国，默默扮演着中美跨境投资与技术创新的使者与实践家。他就是中美跨境孵化加速器领先企业达福创投创始人兼 CEO 刘乐然。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达福创投 CEO 刘乐然，很荣幸今天做客老板说节目， 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创业历程。 毕业于 UT Arlington 计算机系和 UT Dallas 商学院 MBA 的刘乐然，是美国达拉斯大都会地区第一家以华人为主导并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拥有成熟中美资源整合能力，专注于创新创业投融资项目的综合性孵化加速器企业达孚创投的创始人兼 CEO。 那么达孚创投究竟是一家怎样的跨境企业，又有哪些值得人们关注的孵化项目呢？ 我们达孚创投呢是在美国成立的，大概三年前。那我们的定位的公司呢是叫做跨境加速器。跨境投资加速器的含义呢，就是我们主要去找一些美国的非常好的产品技术呢，把它引进到国内来落地。那我们同时是做双向的，也帮助国内的一些企业家呢到美国去找一些好的产品好的技术，帮助他们呢做一个产业的升级。那目前我们经营的几个项目关注的领域主要在消费升级、文化创意、医疗医药，还有包括整个的智能硬件这一块。 作为一个资深创业者，拥有中美两国的科技、互联网、金融和资源与技术，他看到了机会并决定好好抓住它。于是刘乐然创立了为中美企业技术转移在中美两地占尽资源、技术、人才的优势。是什么契机让他想到要做创业孵化这件事？在他的眼中，中美创业孵化环境又有着怎样不同的差异存在？ 因为有一个直航，因为达拉斯到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直航的一个契机。因为我们讲这个环境和契机来做的话，就是做一些针对自己来讲是一个留学生，怎么样能更好的做一个桥梁，搭建这个中美之间技术啊、贸易啊、文化的这个传递。所以呢，在整个大的环境来讲的话呢，全球化，对吧？大家看到很多美国的一些技术引进到国内来，然后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也到美国去。那这样的话呢，在整个大环境来讲的话，一个全球化，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针对这个创业环境来讲，中美这个差异化，那大家就关注几点吧。就我们叫这个吃住行，就包括除了技术以外，吃住行的话，那举个例子，像互联网。那互联网的话呢，是最早发明于这个美国，对吧？但实际上真正的应用实际上是在国内，包括我们的这个出行，对吧？滴滴这个打车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吃住。美国呢肯定是一个高新技术比较很领先的，针对国内的这些企业来讲，他们一直去学习，然后也去考察。 从创业者到一个创业推手，一步步走来，刘乐然是如何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在节目当中，他也对现今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们分享了他的成功之道。 我们的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去挖掘很好的产品和技术，跟我们的一些我们叫这个跨境的渠道。我们比如说在健身领域，我们在这个文创领域，怎么去引进一些中美的合拍片，或者是在食品安全领域，我们最近引进的一个新的技术叫 HPP 超高压灭菌及锁鲜技术。那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技术和食品安全来讲是一个大的一个帮助和环境。针对现在的这个创业氛围的话，我们也看了很多，就我们自己本身做了三年，那三年的过程中呢，也看到了很多创业团队。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就是要多走出去，就是要去看看就是外面的世界，然后要看一下真正的需求在哪里，在哪里和他客户谁来买单。我们说比较直白一点啊，就是谁来去为你的技术或产品来买单。那这种解决了他痛点，那我觉得上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是从一个点切入，切入完我们就可以能找到一个面。 一人一首歌，如此竞争残酷的市场环境下，刘乐然怀着超人的前瞻目光一往直前。提到创业的过程，他想要为听众朋友推荐一首代表他创业情怀的经典歌曲，这首歌也是激励着他一直前行至今。 我觉得感触深的就是陈奕迅的《十年》，因为本身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国外自己一个人留学工作呢，待了十多年，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给了这种十年，对我们来讲，作为青少年再往上，青年然后再往上是做事业，那十年的话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阶段。那通过阶段的话，我们怎么样从大学生出来以后呢，步入社会，然后步入社会里的这十年，我们要做些什么？对自己的需求和自己能为社会做的一些贡献去一个考虑，对吧？我们通过十年的这一个阶段来看自己，然后不断去学习提高。 祝愿刘乐然的达孚创投能够帮助到更多有理想、肯实践的创业者，共同打造蓬勃的创业孵化经济生态圈。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李坤。 黎明服装队集合完毕。 无情坠落一票满地，流水无情像过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 这样说那样说，这故事到底怎么说，说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十点多，在空军圈圈里的一个小小小角落，而女老师非常俊，刚刚结婚一年多，女老师怀了孕，想在今夜说，飞将军有任务，说要马上走。一时一夜不合不巧，女老师她说不出口，飞将军一起她转身走。 无情坠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像过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 哟，人难料事难小，命运实在更难了，谁知那晚飞将军他一去不复返，而女老师她心碎得不得了，独自忍着万分的伤痛，养着小襁褓，而寂寞孤单眼泪失落伤心和烦恼，哪一种他没抢到，哪一种他躲得了，只是在他心中一直不能很明了，到底命运对他是怎么了怎么了。 无情坠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像过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 哟，说也快说也慢了，说也三十年过了，是老天突然睡醒了，还是命运的变局换了人种，台北机场的跑道上长长的迎接人群中，小孩都已三十多而飞机再回来的事，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有一句话女老师她三十年前说不出口，有一句话女老师她三十年后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有谁泪一直没有停过，有谁伤一直没有活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有些话一直说不出口，有些泪一直没有停过，有些伤一直没有活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 秋风无情坠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像过去的涟漪，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秋风无情坠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像过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彩虹我会回来看你。 感光，从 家，充满着渴望。金黄抱着红和绿，见缤纷又见兴旺，四方任我闯荡，见家乡充满欢乐，充满友谊、美丽和力量。 伴你往前望，扩展新路向，发出新的光芒，新朝气同创，辉煌与铿锵。伴你往前望，扩展新路向，发出新的光芒，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要英文好，可是翻几页的单词就放下了；想要好身材，只跑两圈步就没有再坚持；想要学乐器，结果发现精通一样东西真的好难；想要脱单，却发现社交好累，懒得结识新朋友。人生的前期越是嫌麻烦，后来做的事情就可能越让你伤心，从而错过了让你心动的人和事情。你可以什么都想要，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努力去争取。现在过去的每时每刻对你来说都是崭新的，即使已经来到了下午，也同样记得要像早晨一样充满活力，努力生活。 这一千对之和，借一千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由于金八条的持续发力，多重手段的综合政策，京城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不断的显现。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一月份北京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与上一个月持平，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了初步的抑制。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于今年的五月在北京举办。针对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期间将会放假的传言，北京市政府的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并没有接到放假的通知。2017年本市粮食产业的疏解与提升并举，粮食收储、加工、批发等传统产业中心将会向外转移。从今日举行的全市粮食流通工作会议上获悉，本市将沿一环、二港三线优化物流节点布局，建设环京4小时粮食物流圈。共享单车的押金问题近日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央视近日也调查称，共享单车的押金目前存在不能直接退还、监管缺位的问题。对此，摩拜单车等规模相对较大的平台昨天也回应称，目前已经实现了押金秒退。 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

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锁定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现在来到了下午的16点钟，那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呢？如果你在开车路上的话，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哦。那今天呢，也想跟你讨论一个话题，说一说这个女生。作为女生的话，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最有同感的，因为女孩子嘛，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比如说换季了，想要折腾折腾头发，就天天上演直发、卷发、长发、短发的戏码。但是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样。去年流行的发型，今年也配不上我的气质了。再比如说前一阵子非常流行的空气刘海，虽然被韩剧以及各种电视剧打火了，但是不是所有人剪出来都比较有个性，而且打理起来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女孩子其实除了在妆容和打理方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买衣服啊、买化妆品啊、买香水等等。而听到这些，很多人都会觉得哇，女孩子好麻烦。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女生都很希望自己过得精致一点。而其实精致的女生呢，不仅要在自己的外表上进行打理，生活上呢更是要井井有条。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在听节目的女孩子们，虽然说春天到了该买衣服、该换头型、买包包、买化妆品的季节，还是应该注意自己平时的生活，也要照顾好哦，内外都加分，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女神。 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想我

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熟悉罗大佑的歌的人会发现他的歌曲有两种极端的风格，要么就是童年光阴的故事这类偏校园民谣的清新格调，要么就是现象七十二变知乎者也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犀利作品。这是因为他横空出世的年代刚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期，七十年代的校园歌曲正风行，而那个时候他也在医学院就读，写了不少的情歌。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台湾在三十年戒严的禁锢下开始处于民主力量开始冲撞体制的阶段，而罗大佑用一首《鹿港小镇》突破了禁忌，紧贴现实，掀起了强烈的社会效应。由于歌中探讨了台湾经济起飞后的社会剧烈变迁问题，被大家比喻成像刀子一样锋利。而从那之后，罗大佑所代表的八零时代开始了。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的烧香人，台北不是我的家。 八十年代末，罗大佑到香港发展，成立了音乐工厂公司，他也逐渐回归到了幕后，做起了音乐制作人。他先后为多部电影创作音乐，最出名的就属《阿郎的故事》、歌曲《你的样子》、恋曲《1990》都是该片的插曲。片中的女主角的扮演者张艾嘉其实也是罗大佑那个时候的前女友，他们俩在八十年代初就相恋了，只是并没有开花结果。在香港的那段时间，他的创作力依旧旺盛，东方之珠就是写给这座城市的情书，这首歌还出现在了很多人初中的音乐教科书当中。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这首满载回忆的歌曲《东方之珠》。 让爱充满我来吧， 远过边，化作一帘。 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东方之珠，拥抱着我，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说出你的尊严，让漫长漫漫来吧，用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我自己。黄色一脸，看见爱都没离笑容，

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总是听到很多人抱怨迷茫，其实你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可干的事情太多了，却不愿意付出选择的代价。不要担心努力用错方向，因为没有一点努力就会白白的浪费。哪怕你只是证明自己在某一个方面不行，也一定要帮自己找一个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相信自己，迷茫不会太久，而前方一定光明。 下过了雨，雨水湿了满地。我看着你找不到话题，地上平静的水影，慢慢的都是你，都是你。即使没有话题也不要紧，反正爱情有时也需要平静。只在乎和你在一起，即使一言不语心在感应，这一刻我们都不忍心睁开眼。 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要你对我真心。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也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好爱我，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也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得之不易。好好爱我， 心底的